炸军火，咁你就买 一班 军人机，系啦，买埋嗰啲摄录机，咁你就真系拍一条片，跟住先卖俾人喺湾仔可能买到，有机会见到 VCD 里边有你嗰条片啦。我觉得唔会咁样啊嘛， 因为所以嗰四饼带落咗美国手咧， 唔系带嗰只，即系嗰四饼片系我个系佢播得出嚟嗰啲咧， 系 佢嗰个飞碟残骸嗰边咧， 冇错。 我就好，我即 系睇过啦，你觉得？ 我睇过啦，我就真系觉得咧，系好真咯。 嗯， 我唔知点解啊，真系，我就系觉得真系好真啊，即系佢呃到我，如果佢系假嘅话。 因为嗱，讲翻少少详细先啦，因为嗰阵时话攞咗呢四饼带啦，其中有唔同嘅，即系唔同嘅内容啦，咁讲啦。咁其中一饼就头先你所讲啦，就影住一班嘅军人啦，讲紧系当然前苏联嗰阵时嘅军人啦吓。咁就坐住啲吉普车。咁就係几架啦，去到一个所谓森林区嘅边缘咁样，雪地嚟嘅，咁就少少甩色，但係即係我讲嘅画面啊，即係少少线同甩色，但係就都係几清楚嘅成个片，因为都係菲林，因为佢唔系 digital， 佢唔系咩嘛，菲林嘅嘢几靓，咁就由佢哋落车啦，去到操兵啦，即係操入去一个所谓嘅森林嘅事发现场啦嘅边缘嘅位置啦，咁令其实係因为佢嗰个片段里面讲嘅就话其实两部嘅摄影机同时溫緊嘅，一部就係嗰个 车顶一个就係手提， 冇错冇错，就喺嗰、那个树林隔离咁样，咁影住其实两个，因为佢哋 match 返嘛，就话咦係喎，真係 match 到啱啱嗰啲人 角度问题 啱嘅，咁即系咧就 因为佢手提一个亦都影到啊军车噶嘛，喺军车嘅车顶亦都影到系有一部机， 冇错啦， 有人控制紧， 系啦系啦，即系佢两样嘢都系 match 到，咁就一路咧嗰个军人咧就落到去嘅时操啦，就操入去嗰个所谓嘅森林边缘啦，就见到即系。如果你有睇过嘅，即系因为其实如果有人睇过咧，就应该都知道嘅，就系、是、一个边缘里边有一个半截嘅飞碟，就 一个月饼搣开咗一半，插咗喺地下。 系啦系啦，插咗喺地下。咁嗰个半径就高过一个人嘅，即系你可以大概系八九尺。 系啦， 半径 系啦， 系啦。咁啊插咗喺地面打斜咁样，咁附近啲树就倒晒，即系跌低咗啦。 即系佢撞击嗰时扫跌咗啲树，跟住即系净系炒咗埋一扎 树木度咯。 系啦，跟住就。断咗一半噶啦， 系啦系啦，咁当然佢哋喺度怀疑紧就系点跌落，就可能跌咗喺个平原嘅附近先， 跟住先铲埋佢， 铲埋佢个树就啪咁啊停咗咁样。咁当然就嗰扎军人就有啲就已经开始执碎片啦，有啲人就因为当时影到就有几个嘅所谓嘅估紧系一啲嘅 KGB 嘅 KGB 嘅人咧，一啲嘅 啲便服 系啦系啦， 便装友啊嘛， 即系你可能系秘密警察啦咁讲啦吓，咁就之后就指啲人啊，你执啲咩，影啲咩咁样之类嗰啲嘢嘅，其中佢都讲到一个几关键嘅，就其中一个镜头影住咧，嗰个其中另外一个人揸住个机咧，其实系影咗落去嗰个飞碟里边。 里边，但佢冇嗰饼飞林， 佢冇买到呢饼飞林。 哇！如果嗰饼买到，真系随时有 alien body。 但系我觉得咧，即系随时可能系收埋咗，就系、是。KGB 知道值钱 呢条片，佢哋美国一定系荷里活最中意啦，所以就唔卖。 系，我都怀疑，或者黑子就系觉得储住呢只呢饼先。 但系佢系影住嗰个人系直情系捐咗入去里面嗰、那个嗰只 影入面好睇嗰、那个。咁之后就开始就执啲碎片啦，就见到开始分析啲嘢，或者抬紧啲嘢走咁样。成片即系成段片就见到一个好清楚嘅 呢个系 飞碟嚟， 冇得再清楚噶啦。 系啊，真系即系。太清楚， 冇得再清楚啦！直情系罗兹威尔嘅苏联版， 系冇错冇错， 系冇得再清楚。嗱，罗兹威尔嗰啲就系靠估啫，你睇飞行都可能见到啊，半只飞碟插喺地， 系同埋影住气球嘅碎片。 呢个就冇史提芬史不堡咁夸张，整到咁大只飞碟。 系 呢个，我觉得佢呢一只真系，如果佢件事系真系堕机呢只飞碟咧，里边最多坐一个人。最多两个。 如果我哋相信外星人系矮少过我哋，可能坐两个咯。 两个， 即系如果咁估啊，可能两个，一个到两个咁样。咁于是乎成段片咧，我头先咪后同你讲啦，其实我最唔喜欢嘅事件就系当时其实呢段片喺几年前喺美国播完之后咧，咁我就话喂，咁应该有嗰个所谓冇剪接过成段一次过播晒，咁我想要嗰段睇，我反而咁就搬唔到。真系， 你都估埋抛腮喎，都好惨啊！你个样都 真系，我想睇晒连续啊嘛，你明唔明？ 即系俾人偷晒啲钱，你觉得冇所谓，但系攞唔到嗰饼大惨啊嘛！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即系嗰饼大，你有啲人即系当然咧，喺当地即系美国嚟讲咧，尤其是就开始有啲人去分析啦，睇过条片咧，都觉得。咦喂，真系好真、啊， 其实但系普遍佢哋觉得个真确性有几多？ 其实咧系一个几 新嘢嘅情况出现嘅，即係讲緊呢单 case 啊。有一半嘅人认为呢对即係所谓呢条片呢或者呢炸嘅菲林呢係唔真实地影到 UFO 嘅、啊。可能即係佢哋意思即係可能係一个拍出嚟嘅嘢嚟嘅。 成、个系 set 嚟嘅。 係啦係啦，话可能假嘅。咁、样。另一半呢即係真係50-50嘅，就认为真係真真正因为系嚟自苏联。 嗯， 嚟自 KGB 档案，嚟自啲菲林呢，因为一阵间再讲啲菲林点分析啦吓，咁之后咧就系完全觉得冇可能咁，即系因为人系好衰噶嘛。当你睇到一粒点飞过，又话你俾我睇近啲，我就信。当你被成品睇到真系有只飞碟咧，咁真咁就又怀疑，系啦嗱，人就系咁样。咁于是乎，一半咧人就好信，其实真系嗱证据啦，即系有半只飞碟情影住，点样去啲人抬走啲飞碟嘅残骸啦，等等啦，军队情派埋人车嚟啦。咁另一半人就话唔系嘅，唔信嘅，唔信，但系冇乜理由嘅，即系整句话，我觉得唔信咯，咁嗰啲。 嗯， 咁就一半半。 我就如果佢话俾我听呢个片系美国咧，我就唔系信，唔会信啦。 即系你觉得可能有荷里活嘅感觉， 系荷里活啊嘛。 系， 但系你话苏联一个即系前苏联啊，一个咁嘅即系咁共产国家，佢都冇乜。即係佢又推崇呢啲嘢，佢又覺得可以研究，即 係 我唔覺得佢會要有啲咩叫隱藏你咯，即係係嘛要冚埋佢咯。 唔係，同埋我嗱我自己呢個我 咁，同埋亦都係一個 situation 係佢哋即係要即係因為可能因為錢而賣呢啲菲林出嚟。 冇錯冇錯，即係因為 所以咁多嘢集合埋咧，就令到我咧好信咧佢呢段片咧係真嘅。 同埋我又覺得咁，我又主觀咧，我其實我偏向都相信嘅。咁但係咧個問題係我咧就點解會相信唔係淨係純粹睇嗰餅大嘅內容，而係咧我覺得我係其實我主觀鏡啦，我就因為我係用對比翻蘇聯人嗰種性格。 嗯， 咁我去過蘇聯兩次啦，一次係莫斯科聖彼得堡，咁另一次就去佢哋遠東區嗰邊海參崴嗰邊嘅。咁 聖彼得堡， 咁蘇聯人嘅性格就係其實佢哋比較真係認真啦、cool 啦、有紀律啦， 即係唔講少嘅， 唔講少，唔幽默嘅，係一啲都唔幽默嘅嚇。即系佢哋讲紧最幽默嘅人都唔幽默嘅， 系就系、是，唔系就唔系， 系开咁，好酷系啦，或者系即系好直接了当，或者系讲啲嘢系非常之简单直接。咁佢哋又唔会玩花神， 搞笑 唔搞笑，唔想乱作一通嘢。咁呢啲系苏联人嘅性格啦。咁同埋咧，佢哋嗰阵时啱啱瓦解嗰几，即系甚至系讲紧瓦解到2000年啦吓，都可以咁讲啦。嗰九年期间咧，其实苏联穷到嗰个地步咧，因为嗰阵时我去莫斯科系1994年、1993年，我唔记得咗啦。咁我去到街头咧，我净系觉得我系震惊嘅，就系我系用震惊嚟形容噶吓，系你未见过人肉便利店嘅，即系啲街里边咧，系啲阿婆阿公咧，系企通宵攞住一件或者两件嘅货品咧，就系等你去买，可能俾一蚊。 我以为你去咩人肉便利店嗰度拉一个女仔走出去， 你唔会谂到呢啲嘢。 我直情你误导我系嗰啲黄色人肉便利店。 唔系， 我行过咧就揾啊。 系唔系？因为啲阿婆阿公因为已经冇晒钱，同埋佢哋啲人系穷到窿，佢屋企入揾到一件嘢咧，佢就攞得出嚟卖。你俾一蚊美金，佢就买 呢、个人肉便利店。 系人肉，佢企通宵、啊。冰天雪地都企通宵，系悲剧嚟噶吓。咁其实我一早知嘅，因为我去即系我去莫斯科之前，我已经知道呢个情况。其实我带咗好多香港人系送俾嗰啲阿婆嘅。咁我哋一代代送俾嗰啲阿婆咧， 呢啲不都系嗰啲华奶啊、华他奶， 总之乜都有啦吓。特登带去。 即系你又其实系一个爱心大使，你又一个 UFO 嘅 research。 唔系，咁我就唔系爱心大使，不过我觉得即系执海星嘅信念咯，即系帮到一个咪帮一个咯。咁我其中一个镜头，我自己到今日我都好咩嘅，就系我当时攞咗酒店嗰啲面包，我攞晒包晒个袋度，咁一落去酒店就门口有个阿婆，咁就系穷到不得了，我就成 抵住罗宾汉你，劫富济贫。 个阿婆你系讲你都唔信，就系咧，佢系捉住我嘅手咧，一路锡同埋一路已经喊紧啦，喊到收唔到声。咁其实嗰下我仍觉得。一个 我要再去酒店再攞啲面包啦， 冇啦，啲酒店都冇面包， 攞晒啦， 我已经偷晒嘅面包， 你个罗宾汉啦， 喺佢餐厅攞晒嗰啲面包，咁就我喺心谂，哇，苏联搞到咁，咁我就觉得如果用呢九年，即系讲紧个官都好，政府都好，都系穷到贴地嘅，佢冇一个能力咧去用翻啲所谓嘅菲林啊，或者人力物力啊，买军服啊， 亦都唔会咁无聊去拍套咁嘅嘢啦， 咁去拍套咁嘅嘢，仲要系嘥紧人哋嘅精神时间， 美国佬就会。 冇错冇

净系系啦，冇 你子弹窿穿过，你系穿咗之后， 系 周围系 完整嘅 四散咁样， 有裂痕，净系全程都玻璃冇事， 即系佢好似无端端锯咗个窿， 系 周围冇裂嘅， 冇错冇错。 咁佢之前系似 laser 咁， 系啊，其中有一个咧就系之前咧系掂到其他冇事，即系成个玻璃冇事咧，嗰忽系溶咗一个圈出嚟噶， 吓 咁样。咁呢啲图片而家仲喺 KGB 嗰，你屋企都有， 系 KGB， 你唔好时温过油晒啲嘢先得噶。 呢个你唔使抹大只眼啦，即系根本有啦，呢个系嘛，云海即系你抹到嗰只眼咁大。 冇时间啦，快啲讲埋嗰个组织先。咁咧 时间 系咁，于是乎呢个 Philip 咧就 咁，但系个 video show 你会攞呢啲嚟睇？ 唔会啦，有 video show 咩？你唔系讲住咩？ 唔系啊，冇啊， 讲紧间先啦。咁咧就嗰啲 video show 咩？真系啊， 讲 Philip 啦，我惊讲唔晒啊，你明唔明啊？咁即系 Philip 咧就就自己连同一啲佢即系相熟嘅 UFO 专家，有啲相熟嘅科学家同埋分析学员咧，就成立一个地下研究组织 啊！我中意呢啲， 真系佢仲要咧地下到点咧？佢就认为如果因为你知咧，当时共产主义嘅地方就系话佢唔可以突然间自己成立一个组织噶嘛，咁佢就话死啦！但我又想唔俾政府知，但我又想研究，咁同埋佢个官阶都高，同埋佢认识嗰啲官阶啲人都高，即系例如佢收到啲 information 系嚟自啲军人嘅，咁就点咧？每次收到啲报告咧，收到佢屋企咧，佢就将嗰份报告咧，因为以前落口嘛，即系冇电脑系统咁多，五十年代开始 打字， 佢打字每一份佢收到嘅报告打十份， 黐线！ 之后咧，仲要点咧？佢攞其中一份咧，就用报纸包住，之后咧就嗰包住嗰啲咧，就好似做间谍咁啊，就约咗两嚟嗱，过街局见，咁就行过就摄俾隔篱嗰人，嗰个咧就系研究专家嚟嘅，佢用咗差唔多十几年嘅方式系咁样去联系全个苏联嘅 UFO 专家，去咁样研究 UFO， 非常之 old school 啊，真系。 系啊，但系佢以为政府唔知，原来政府知， 你都知嘅，佢冇理由政府唔知。 唔系，咁后来当然知，但政府原来当时系知道佢哋所有人都做紧呢啲嘢嘅。咁点解知咧？因为咧到我唔知系五几年啦吓，总之系57年定58年，咁然咧苏联政府就同佢 call 阿 Philip 啦，喂 Philip 过嚟啦，入嚟我 office 啦，你唔好再搞呢啲嘢， 呢啲嘢系咪你打噶？ 你知啲咁嘅事啦，直情同佢讲话，其实咧我哋都好想研究，不如我成立一个正式嘅部门俾你研究啦，你唔好再涉啦。 你认唔认得佢啊？你嗰日俾啲文件佢嘅。 就系咁 帮我噶， 即系佢就以为 KGB 唔知，其实 KGB 就知。 KGB 直情系一个秘密 警察嘅组织， 系啊，情报局咁嘅。 系啊，我都好想去撞撞。咁咧，嗰阵时咧就咁啊上到去啦。咁啊 ，Philip 觉得吓，真系喺政府肯资助个系，咁啊成立咗啦。苏联一个正式由政府成立嘅，叫做22号公社。完全唔会知道同 UFO 有关噶，咁而所有嘅 UFO 档案咧，都系由22号公社开始做研究啦。咁佢由22号公社由1950几年， 哇，佢啲名都几隐蔽， 隐蔽， 突然间心美而动咁呢个情景。研究 UFO， 原来研究 UFO 系啊，即系完全唔理解嘅。22号公社就研究 UFO 嘅。咁而嗰阵时咧，去到1968年。咁咧研究咗十几年度啦吓，佢就已经喺全苏联收到15000份嘅 UFO 报告，即系嚟自唔同区域嘅，有军官咧，有市民啦等等。咁而咧1968年咁佢又 KGB 又叫个 Philip 翻房啦，咁啊喂，咁样嘅，我哋而家咧 budget 有限， 你讲到佢名开始叫 Philip 翻房， 唔系 Philip 就去到个房系啦，就个军官同佢讲话，而家咧我哋 budget 有限啦，我哋 cut budget 啦，咁所以咧22号公社咧。就正式取消。咁唔該將個15000份嘅報告呢 銷毀， 唔係交嚟我哋 KGB 檔案室。咁即係話咩呢？即係話原來22號公社所有15000份嘅目擊報告嘅同埋調查報告呢，係喺 KGB 嘅檔案室㗎喎。咁而1991年打假之後呢，其實讲紧美国同埋各界人士去攞嘅报告咧，而家讲紧只系讲紧冰山一角。咁仲有啲当然可能佢攞咗冇公开啦，有啲可能咧系冇攞到啦。 但系其实佢嗰啲嗱，佢一定有碎片啦，即系美国都有碎片， 冇错冇错 ，KGB 都一定有碎片啦，即系 冇错。 咁嗰啲碎片其实有个下落系咪不明咧？ 下落不明，下落不明。 你话你咁，你有冇收到啲即系收到啲边锋话，其实美国都可能攞到一啲苏联 KGB 嗰啲碎片咧？ 传说就有咯，但系传说嘅就唔系所有嘅 UFO 专。家攞到，亦都唔系传媒攞到，而系美国政府攞到咯。咁当然啦，你美国政府攞到苏联 KGB 嘅碎片嘅时候，你其实原则上你系唔会揾到，或者你系唔会有 record 嘅。即系呢个 其实佢攞碎片。 片啦，我真係 compare 下，睇下佢啲碎片同美國攞啲碎片一唔一樣啊，係嘛？即係以我哋研究科技，原來仲有啲新嘢喎、 啊。係冇錯，同埋佢講到即係 我想問你係咪會？ 你想問我咩？你因為今日你話。最尾留三分钟俾佢 啦，系啊， 佢准备讲嗰句咩？撒那光辉并 不 是 空白， 唔好先佢喺麦话， 又唔好屈我啦， 悭俾三分钟我啊， 我话你剩， 我有啲好严重， 你要剩三分钟俾我，系要讲嘢，咪第一讲 KGB 先， 咁即系唔系讲嗰啲撒那光辉嗰啲， 我唔会讲呢啲嘅，真系，咁你搞到我唔记得讲到边啲， 唔好讲住啦，咁系咪要系咪要去到嗰日个歌要 cancel 你想？ 我想讲埋落去先啫， 即系你想个歌 cancel 系咪？ 不如 如果 cancel 咯， 不如播歌翻嚟讲啦， 播歌翻嚟讲啊， 系啦系啦， 即系播歌翻嚟一炮讲 完，好，拜拜，讲晒。 歌真系值得再听。

呢个就系、是、呢、啊這个就系下个礼拜想讲嘅嘢咯。 即系嗰个人点样得嗰个？ 系啊，我想下个礼拜 有冇手指啊，有冇指甲嗰啲？ 都话下个礼拜先讲喎。咁即系 冇指甲咩？ 下个礼拜讲啦。咁所以咧，因为咧我 因为你而家赶住人哋见你 唔系，唔系因为咧我因为太长，我亦都未有时间抡晒佢。 系太长 系。咁我 系啦，咁你都唔好讲咁多啦。 系咁啊，下个礼拜 唔好讲 啦。下个礼拜讲， 下个礼拜讲， 下个礼拜讲，系啦。 但系如果你翻到嚟嘅话， 唔系我下礼拜六翻噶啦。如果我翻唔出嚟，你就做住先。 翻唔出嚟，不明来历系将会 有意结束噶啦， 突然离奇失踪。 应该唔会嘅，我星期六应该翻到嚟嘅。 好啦， 系啦。 咁下个礼拜咧，除咗将会讲呢个 DNA 排列之外咧，亦都会系搭多条大葱啊。 系，就系呢个地球空心论究竟有冇真实性咧 ？OK， 咁我交俾心未移动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9至11再见咧。 Goodbye。